喂，各位晚安，又嚟到呢个课外活动呢个节目咯。咁今日就好开心，请到阿蒙上嚟啦。咁我请咗五个月噶啦，终于 吓，咁耐 有，梗系有啦，系咯。咁之前大家都好忙啦。咁其实请你做节目咧，对小达嚟讲就好有 incentive 嘅，因为我以后就咧可以乜都唔使攞，两手揈揈拗嚟支针上嚟。系啊，即系请你就喺呢度好啦。咁今日就讲 Avengers Tower 啦。咁就一套其实好 popular 嘅 set， 有啲人仲会甚至买两三个佢嘅 pass 就自己砌到好高嘅。 系啲人好夸张，见到啲三四个啲砌埋就 夸张， 高啊，好高啊！ 高，你呢个都好高啦，已经。咁喂，同你即系倾下偈先啦。应该介绍我自己先，系咯。你啊，阿蒙啦，系咯。喂，我想问你先啊，头先你点样过嚟噶？ 我搭地铁过嚟。 搭地铁嘅，嗱，咁我咧，即系我都系搭地铁过嚟啦。咁但系就越坐越火滚嘅。即系你有冇发觉 关内座啲成排关内座啲？ 我其实我照坐，我唔理嘅而家。咁但系讲到深水埗地铁站咧，其实有个好大问题啊，就 A、B、C、D 出口咧。佢哋嗰個咁嘅出口啊，就鬼迷咁細嘅，即係好似嗰啲男性去到五六十歲前列腺啫，越攣越窄咧，哇！大佬喺裏面流曬汗咁樣排隊排上嚟咯，咁就即係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諗下呢個問題咯，即係點解去深水埗去得咁辛苦咯？好咯，就係咁啊。 有時放工時間啊嘛， 係啊，放工時間。咁我前個禮拜日過嚟啊，又係好多人，仲要門口有兩隻嗰啲咁嘅四肢健壯嘅黑衣咧，坐喺度啊，咁真係擋住曬，好鬼辛苦啊，係啦，即係呢啲題外話啦，咁就係啦，又翻翻嚟呢個玩具啦。喂，咁你就都幾多 MOC 喎，其實 好 OK 啦，有興趣呢啲點整嘢就 OK。咁你最中意嘅係 暫時係呢、這個。 Marvel 系啊 ，OK， 你买咗几多个呢、這个？ 呢、這个系两个噶，你其实你自己打你本身嗰个嚟啦，其实本身就系得几多层 咧？系啦，呢、這个本身就系咁样嘅，系啦。咁你呢、這個？但系其实我睇你嗰啲蓝色件应该唔止两个， 会补散件， 另外再补散件嘅。但系会唔会再做多啲 modification， 即系再崩大？ 中间会可能要睇翻啲。你件其实我阔过你一个噶，你见到呢个系其实你中间个窗蓝色个窗得一个咧，我系有两格嘅。你見到 哦，係我而家先係，因為喺做節目之前，我哋仲喺度 set up 緊嘢嘅，係咯，咁就我諗 或者擺埋一齊比較一下正面啦、側邊啦， 係咯，側面 咁樣， 係咯，好細嘅， 嗰個高度啊， 咁我呢個就短啲，佢嗰個長啲。嗱，講緊個 tower 啊，唔係講其他嘢啊，係咯，係 咩？ 係，係啦，咁就係咯，即係佢。 如果見到正面咧，你都見到其實你得兩格嘅呢、這個，咁我都有三格，所以擠到個人仔中間。 嗯，係咯，咁就簡單啲，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啦，唔該你啊。咁就簡單啲講先啦。Avengers 76038，咁就應該係2015年尾出嘅。咁佢就 套戲好似都係嗰年，應該我記得好似早過套戲少少出嘅。 啊，早過早少少先，咁、哦、可能我搞錯咗，佢 咪可能同一年，但係個月份唔同啊。 係啊，有時想睇劇透咧，買 LEGO 先啱噶啦，因為嗰個大矮又係咁樣啦。咁呢個就有515件啦，就而家價錢470。你話初出嗰陣時600幾蚊都正常嘅，因為想即係舐嗰陣熱潮啦。咁但係通常過咗熱潮嗰啲有 theme 嘅 LEGO 嘅價錢就會跌翻低啲。 早買早享受啊！ 嗯， 早买早享受啊！ 系啊，迟买咩？平几嚿系咯。咁但系就佢而家即系叫做跌到470，我谂呢个价都企得好硬正。 所谓而家入都差唔多。 而家入差唔多，我就都系咁啦。本身我对呢啲电影其实就冇乜大兴趣，系、我系因为睇，我系因为买完 LEGO 先睇翻套戏， 先睇翻，系啊系啊。咁我系应该两个月之前先睇翻套戏啦，系啊。咁就话系咯，呢一个 original。那個 towers 就如果你計埋呢支嘢就有成14寸長，即係長差唔多應該長過一尺， 我都尺幾尺，差唔多諗到呢度啦，尺高咁多度啦， 係係，即係計埋呢支嘢咁啦，係啦，咁就話嗰、那個 details 靚嘅，同埋藍色嘅玻璃，即係所謂嘅玻璃件就比較少啦， 同埋佢圓啊，呢啲圓位其實都少見嘅。 圓位少啊，少啊，咁就係咯，跟5件 mini figures， 呢個可以第二節 details 先咁講啦。咁就即係跟兩隻嗰啲叫做 B 变种的 Iron Man 啦，咁就有本身佢 Iron Man 啦，有啊 Ultron 啦，同埋有啊雷神嘅， 系咯。佢 Ultron 本身佢本身喺套戏入边，佢都系 Iron Man 嗰件甲嚟到改嘅，呢个都唔系都未变咗 Ultron 嘅时候。 呢、這个未变咗，哦，系啊，系啊，系啊，啊，咁呢啲即系， 可能再有啲真系攞个欧奖出嚟讲。 系啊，讲到电影一定问你啦，咁就可唔可以播头先嗰啲 video？ 但系唔好出声，唔该，因为里面好多粗口。好啦，就我哋可以继续讲先啦。咁呢 开入边讲定点？开入边先。 而家开入边啊， 你咪讲入边一层层定点？ 都得，一齐开，一齐开， 一齐开啊！ 小心啲啊，系咯，睇下工作人员佢 ready 先播片冇问题。 你都开埋， 开埋咯，咁就打开里面啦。 咁其实有啲都系啲电影嘅情景嚟嘅。嗱，当然有啲我自己嘅创作啦，电影 绝对系你创作啦，但系里面开 P 咁样。 唔系佢开 P 都有嘅，不过就变咗做个 Loki 啦。咁 Loki 其实佢喺 Avengers 细一集度咧就变咗做着西装版嘅。咁其实佢 Lego 本身就冇出嘅，但系其实要改件西装好简单嘅，就系换咗件西装嘅人啦。咁你见到其实本身有啲人冇乜关系，譬如讲呢边啦。咁其实呢个就系 Star Lord 嚟嘅，就系 Guardian of the Galaxy 嘅主角。但系呢个女仔咧，其实呢个女仔即系白色衫呢个，其实系边个嚟嘅咧？其实呢个女仔系 我正想问 ，Jurassic World 嗰个女主角嚟噶， 哦， 即系 LEGO 系出过 Jurassic World 嘅，但 系 Jurassic World 个男主角其实即系 Star Lord 嚟噶嘛， 系， 咁其实你可以揾 LEGO， 可以揾啲唔同世界嘅人可以挤埋入去咯， 嗯， 系，咁但系有时有少少关系，你可能玩啲烟烛嘅啊，咁样样，咁呢个咧？呢、這个其实就整紧欧藏咗个实验室嚟嘅。如果原本嗰个 原本嗰个喺度嘅，系啦。第一阵系啦，阿、即系 Ivan 个影咗啲 video， 第一阵会出到片，咁就可以 details 啲 咁。咁啊，可以整翻原本制造欧藏咗个 Adman 喺度啦。呢、這个老 Adman 嚟嘅，其实 系 系啊。 有啲咩冇啦？想问下你， 唔系啊？ 有啲乜嘢冇？ 都如果提戏嘅，我都应该齐晒嘅。真系净喺 MCU 嘅世界入边啦。MCU 即系。Marvel Cinema Universe 啊，系系 嗰个世界，咁下边呢一层咧，就其实系一个 Iron Man 嘅仓嚟嘅。咁其实佢本身套戏咧，佢应该全部都系白色嗰、那个。嗰、那個 Iron Legion 嚟嘅，但係因為唔夠嘅關係啦，你都冇錢買咁多關係，咁所以我就擠咗其他 Iron Man。 小心啊！ 咁佢其實佢本身嘅遊嗰個玩法係可以見到佢可以掹到出嚟嘅，做翻一個。 真系演系啦，系电影嗰、那个，诶、啊，我嚟帮你啦，系咯，咁样。 呢啲系可以做翻啲飞行啊，喷射出嚟嘅嘢嘅动作啦，应该可以话，咁可以整翻两排人喺度。 跌、哦、咗，诶、欸，可以出 video 先啦，唔该你啊。 因为我反转咗，我睇唔到。 系咯，咁就诶呢、這个就播翻细嗰个先啦，系咯，就76038。咁见到嗰个 video 影得咁业余咧，咁其实系我影嘅吓 ，OK， 就话。我就觉得呢一 set 都几正嘅，同埋其实我系前日先砌出嚟。 其实佢本身呢啲位置都有 detail， 你见到佢可以做翻啲开合啊、喷射嘅动作嘅。 系啊系啊，贴纸嗰啲就啊，其实睇到上面嗰格，佢系里面仲有个飞机仔可以飞出嚟嘅。咁 佢本身有啲制造啊，其实左边画面左边，唔系应该右边就系嗰个开 P 嘅地方啦，后面就啲基地啦。 呢个就系原本嗰、那个原本嗰 set 系咁嘅样噶啦，咁。我又冇谂过，即系啊，可以做得咁 detail， 因为我不嬲对啊 Marvel 嗰啲场景系即系好大嘅批判，啊、我觉得唔靓嘅。嗱、啊，咁你见到眼前呢只样咧，其实系唔开心样嚟嘅，我就另外拆咗，即系佢本身着呢个咧嗰个样落去，因为我觉得喂大佬瞓手术室点可以即系咁招积噶？你知佢嗰啲样全部都系招积样嚟啊嘛， 系啊， 系咯，咁就啊。呢、這个就系佢嗰个所谓嘅手术室啦。 揾个 Iron Man 嚟坐，我就系揾咗另一个人嚟坐，一个好惨嘅喺套戏度，就系中咗弹嘅 Quicksilver 啦。 啊，呢个打阵会讲，呢个打阵会讲。好啦，咁呢个就系、是 另外，其实咧呢、這个公仔咧、本身系 Iron Man 3入边嗰个场景入边嗰个佢嗰个助手嚟嘅。咁、你可以加支针啊，变做一个医疗机械人。咁呢啲当然系 LEGO 玩法啦。 呢、這个就是咩啊？即系砌紧啊 ，Ultron 系嘛？ 系啊， 其实好靓喎，佢个头 系 transparent 透明件嚟嘅。 系啊，咁 跟住就係阿 Loki 啦，係嘛？唉、哎，又係嗰句啦。喺北歐神話咧，其實佢都唔係一個壞人嚟嘅，所以套戲裏面其實佢又唔係壞透嗰啲人嚟嘅，係咯。咁呢一 set 我覺得正啊，正在佢啲貼紙都做到好靚，係好少有地整得咁靚啲。 佢做翻 fit 翻嗰個劇情嗰啲貼紙啊嘛。 係啊係啊係啊，咁呢個我記得應該係嗰啲。啊！ 实验室啊， 实验室啦，系嘛？ 系啊，嗰类啊， 系咯，佢同阿哭 好似研究紧欧藏嗰阵时样嚟，我记得。 系啊，系啊，咁呢个就系开篇嘅地方啦。咁好明显系好细嘅，系嘛？咁就唔啱啦。 佢本身应该可以再整多啲杯杯碟碟啊啲嘢。 系啊，我见到好似 你哋自己搞啊要。 我见到好似有埋香蕉嗰啲啊嘛。 唔系嗰啲甜品。 甜品 ，OK。系啦，咁啊呢一层咧，其实佢里面仲有一个啲所谓嘅。戰機飛出嚟啦，同埋我應該除咗隻戒指先攞出嚟，唔好意思啊。 反而呢個其實套戲本身好似冇出嘅，冇記錯。 呢個其實我記得係冇嘅， 係啊，但係佢反而係即係 LEGO 會加啲咁嘅機密。 嗯， 即系除咗有啲人唔系冇睇套戏，好似你呢类咁嘅朋友，净系玩 LEGO 咧，咁佢哋有睇贴可以有翻多啲嘢玩。 系啦，嗱咁呢度我好明显就系调转咗嘅。其实头先嗰度应该有个手柄位可以拉出嚟嘅，咁我自己戆夸夸，我就系调转咗，系啦，系啦。咁喺套戏里面，我记得佢两个就系咁样飞出嚟嘅，系嘛？跟住咧就。即系同你嗰个相比，呢个就细好多咯。啊，呢个我哋开 P 个地方啦。咁跟住咧喺阿Thor隔篱嗰度咧，其实就仲有支嗰啲叫枪啦，系啦，摆喺里面。我记得阿Tony Stark 都真系有支枪摆喺里面。 Tony Stark 我唔记得咗。 Tony Stark 系嘛 ？Tony Stark 哇，系咪 Black Widow 有可能系咯？ 系佢两个人用枪嘅啫，其他人都唔使用刀枪。 系喂，其实严格嚟讲 ，Black Widow 算系。即系摆明就系一个肉体之身， 佢 系 一个好强嘅 spy 咯。 系咯系咯系咯，即系尤其是第三集啦，好明显嗬。 系啊， 系啦，咁呢个就76038啦。以而家呢个价，其实就抵少嘅，我觉得就抵买嘅。系啦，跟五只人仔就话，如果你 同埋佢本身都几完整嘅，因为好多 LEGO 佢出咧，其实净系出前面嗰埲墙噶嘛。 系啊， 呢 个 好在可以佢反埋做翻一个塔啊。 呢个佢好在，即系可以好 complete 冚埋，你唔会觉得好似好 bulky 咁样。喂，点解影咗咁多相？唔好意思啊，系咯，咁就系啦，即系 Avengers Tower 就而家市面上其实都仲多货啦，同埋我觉得他们啲贴纸咧都几抵卖。 抵啊！ 现时点有一间咧，哈抵死！斋买贴纸啊，见到真系， 佢好多嘢都分散晒嚟卖啊，人仔啊、件啊，譬如净系拆手晒人仔，咁我呢个其实我系外卖买一两盒嘅、 嗯， 我另一 set 其实系净系买件，又冇人 嘅。嗯，咁、欸、啊， 咁好在可以咁咯。 系咯，咁啊，讲埋系咯，跟啲五只人仔啦，咁啊，尤其是阿 Ultra 啊，哇，呢、這个真系我觉得做得靓，即系做到佢烂踢踢咁，套戏里面佢又系咁啦，跟住其实个头系透明嘅， 透明印啦， 系啦，咁啊，细佬部相机唔系咁好啊，蒙蒙地，唔好意思啊。就話跟即係 Iron Man series 嗰班嘅 mini figures 其實都會跟住啲透明磚啦，係咯，都幾過癮嘅。雷神就誒、哎、都係嗰個樣噶啦。就話應該就冇誒呢個應該最後張誒呢個係你嗰、那個 呢、這個就新嘅。其實你見到我上面有其他啲人咧，就唔係呢一 set 嘅，就係啲人似 Civil War 三唔係 Civil War 嘅人嚟嘅。譬如上面嗰個 War Machine 啦， 見你曬冷喎，大佬。 基本上而家好似我冇记错就系所有 MCU 嘅人都有嘅，譬如呢个 Spider-Man 新嗰个啦， 系 唔系以前出个 Spider-Man 呢个真系电影嗰、那个最新电影嗰个 Spider-Man。 其实以前嘅 Spider-Man 靓啲，我觉得系 系啊。 好，咁就应该系咁多啦啩。好，就话头先。好业余啊，系小弟嘅嗰啲所谓杰作啊，不过系好唔该晒 Ivan 同阿峰啦，系咁就翻嚟呢度啦。咁你呢个我近睇，其实都即系我近睇你嗰啲 pass 啊，其实都算几实正嘅，我自己觉得系啊。咁就同埋小弟。对 MOC 甚至 modification 嗰方面系极渣嘅，所以就嚟紧应该揾多几集会揾阿蒙上嚟做下节目咁啦。 其实 MOC 你最紧要就 系 有件咯， 系 时间 系 就系、是、咁， 就一定。 因为其实砌下砌下咧，你或者上网睇下人啊，或者你其实你有件你就会自己搭话搭到啲嘢出嚟嘅。 嗯， 其实最紧要一样嘅啫。喂，同埋有啲系现成嘅，譬如呢啲咧，其实你知唔知喺边度嚟啊？這些呢啲咧其實係 fans 嚟嘅， 即係係啲俾女仔嗰啲咧。但係其實女仔出好多，譬如呢啲主食啊、甜品啊、嗰啲 sofa 嗰啲， 所以點解 friends 都總有個市場係俾人攞嚟 modify？是不是这样 说呢？是啊，那是有真的他是for女仔玩的本身，但其实那些人因为他不同这些普通 LEGO 人仔，他长一点是女仔款的嘛， 嗯， 所以那些人仔没什么用，我都用他的件多。 那这一个 tower 呢其实都有片的，不过等一阵先播，那就即是在这里跟蒙卿聊聊，喂，那你玩 LEGO 玩了多久呢？因为其实我是问刘明，不是嗰時上堂，咁啊台長就話：有啲咩特別嗜好啊？你哋咁我玩 LEGO 咯。咁跟住就講下講下，阿劉明就話：我都玩 LEGO 喎。咁我先知道原來啊，佢嘅即係嘅 partner 你啦，都係中意玩 LEGO 咯。咁我想問下，即係你玩咗幾耐啊？ 三十幾年 。 你有冇印象有個最先出個叫 Yellow Castle 嘅嘢？即係第一個城堡咧 ，LEGO 6086 係啊。 你有 啊？我有啊。我有， 真系有， 我有，我到而家仲 keep 紧喺度。 哇，嗰、那个系 由嗰个开始啊， 嗯， 我唔记得几年出咯，好似八 啊1986好似都系， 嗰、那个开始到而家。 喂，嗰、那个揾你做一集，真嘅，系啊，因为 攞上， 因为嗰个我有即系澳门有一个又系嗰啲叫 LEGO Fanatic 咧，佢又系话嗰 set 系好多倍，即 其实嗰个系情意结嚟嘅，佢本身个城堡咧，执件系执得到嘅，完全执得到，佢系。个人唔得， 人 揾唔到，因为佢啲头盔系而家冇出噶，同埋佢件甲而家冇出。 哦 ，OK， 最重要系啲人。 哇，佢嗰阵时你做翻就， 嗰阵时好得意啊！嗰阵时啲马咧系自己砌噶， 而家嗰啲全部都系一件过啊，或者唔系 嗰时所以啲马系方啲噶， 系 啊。 哇，嗰、那个你好有，喂，咁 到而家。 咁嗰个算唔算系你第一 set 嘅？ 第一 set， 第一 set 呢个 ，OK。哇，咁你同阿陈志云博士都 去咗大陆。所以佢上次贴嗰啲咧，我都知系咩嚟嘅，真系啊！我有啲我都有过嘅，曾经嗰架船嘅啫。 嗰架船，哎呀，叫我唔记得咗咩名。嗰架船又系劲正嘅，系啊。咁跟住佢嗰个飞机场啦，系嘛？ 咁我嗰阵时我系中意城堡同埋太空多啲 ，city 嗰啲又唔系好中意。 City 嗰啲一路都冇买， 反而而家我买，而家我嚟改嘢买 City 嗰啲。 但系其实买 City 件咧，系咪有个好处就系、是，即系可以俾你多啲 modification？ 咦，系啊，其实好多都系买件嘅。我唔知道其他人唔敢谂，我系咯、 啊。OK， 我就都好多嗰啲件嘅，咁嗰啲件系嚟自咩咧？全部都系嚟自咩 Marvel 啊、DC 嗰啲场景，因为场景太核突啦，实在。咁我就净系要个人仔，咩直升？你知直升机好鬼核突。 直升机好多，唔点解佢出咁多直升机？尤其是 DC 喎、 DC 好中意出直升机。Iron Man 十年直升机。 嗱、7600 Iron Man 3有一个有直升机、啊，跟住 Deadpool 嗰个又有直升机，跟住啊 Spiderman 都有一架。 唉、哎，乜叉都系直升机吓，所以即系我系特别多嗰啲咁。 其实美国人是不是喜欢直升机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好问题。但是你不觉得是枕住这一段时间才狂出直升机吗？ 很多，不知道 为什么。哦、但是在我看电影好像没有那么多直升机。 也有的，就是 Captain America 拉爆直升机。 哦，是的，唯一。喂，那个摆明就是被他 show 肌肉啦。那就是的，即是讲回、Avengers Tower 啦。佢即系虽然眼前呢个嘅 tower 就叫做比较小啦，咁但系都真系少有地系一个几 complete， 唔会感觉好散收收嘅一个件啦。而佢就即系好啊，好在搬嚟都容易， 呢个容易 系啊，搬嚟容易。咁我见你搬嚟都几困难喎， 呢个你哋唔好讲。 有冇俾你女朋友 揼啊？好啦， 喂，咁其实讲埋先，眼前呢个咧，其实可唔可以去个大镜先啊？唔该你啊，眼前呢个咧仲可以转嘅。咁其实我怀疑套戏里面咧，其实系咪真系有呢一幕？ 套戏好似冇呢个嘢添啊，直头我记得。 咁呢个飞机系嗰啲所谓可以攻击人啦，同埋呢个咧系可以最近 LEGO 系好中意整嗰啲炮弹仔，咁试下揿一下先，就咁样飞咗出去嘅。系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有啲无聊。 我都觉得有啲无聊。 系啊，咁有啲人就中意啦，我个人就好少所谓用佢嗰啲武器嘅。咁就系啦，呢个可以 twist， 咁又可以冚埋，跟住前面其实仲有呢个位咧，就其实系 佢啱啱本身系入边嗰个实验室嚟嘅，咁套戏其实系讲佢啱啱觉醒咗做欧藏， 系啦， 你就可以示范点样玩。 系啦，诶、哎，觉醒咗啦，喂，咁我梗系兴啦嘛，咪即刻喺度嗰啲叫，诶、哎，系咪咁样爆 破墙而出？ 咁啊啊呢、這个叫做啊。啊 ！out 场就喺里面飞出啦，即系个嗰个戏里面就系咁样。 佢可以做翻好多场景出嚟呢、這个。 系、啊，所以呢、這个即系都算系好少有地 Avengers 出到一个真系靓嘅场景啦，系咯。咁要俾个 credit 佢嘅。咁其实跟住第二节会，我谂 zoom 近下嗰啲人仔嘅样啦。其实之前我都 show 过好多 Marvel 嗰啲人仔嘅样啦，咁但系尤其是呢只。啊！嗰啲叫破爛嘅 Ultra 咧，做啲透明咁做得好鬼衰，就等先啦。咁跟住就即系我谂你眼前呢、這個。都补唔少件啦，尤其是蓝色件，我睇你 蓝色件反而唔多，其实你估唔到系灰色件最多 吓、啊，反而灰色件。 你其实你见中，因为其实咧 ，LEGO 佢计数计得好准嘅。咁、我譬如我中间我咪加多一忽啲，我譬如我加多四格咧，咁就真系砌死人啦。因为佢譬如佢本身系八格八格八格咧、你要特别谂系点样砌，好烦嘅。你要接驳啦，咪 你呢个砌咗几耐？ 系、這个唔系、哦，枕住砌、哦，即系得闲就改啲，得闲就改啲。 哦，即系而家都仲不断。 系啊系啊。 哦、okay ， 即系譬如可能有啲新件呢啲，嗱，譬如呢个啦，好明显系新嘅 Doctor Strange 啦。 嗯。 咁一买翻嚟就将佢啲嘢塞晒啦，就变成咁样样。即系本来平时唔系咁样样噶嘛。系啊，系啊。 哇、啊，都几丰富啊！ 同埋呢啲人仔袋啦，你加个就挤一个入去咯。 嗯。 本身可能就当然冇咁密啦。 我加拿大有个网友咧，佢又系好中意 Iron Man 嘅，咁佢就冇砌个 Towers 出嚟，佢就砌咗 Iron Man 嗰个基地，系啊，咁跟住佢都几中意 customize 嘅嗰啲Iron Man 啦，你知 Iron Man 好多层嘅嗰啲砌， 我见佢嗰个砌得系好靓嘅，系啦，咁就。呢次就唔使补相啦，因为其实呢位哥哥仔咧，佢就摆咗张相喺小弟嗰个 Facebook 度嘅，系啦，咁我会再 share 翻出啦。嗱，呢次真系会补相啦吓，咁就我谂第一节都差唔多咯，就下一节再翻嚟继续讲，好，拜拜。